本来我说错了吗？华梦言赵马，华梦言赵马，后续的我。 你是后续的。 哎，后续的华梦言赵，华魁孟广会严修赵恩礼，甘明瑶杜小琴刘道元，这都是名写家马三立，这都是。 您说大老几位我都知道，叫您这马三立我不知道。 你呀、啊，你没见过 啊。 你没见过我的字儿啊？ 哦， 我学这个华老华世奎，看见过他的字儿吗？ 看见。 那种叫什么曲儿？知道吗？ 劝场那块匾，那不叫华世奎？ 哎，对对，言曲儿啊。 啊， 我学，我干那个，我有那个什么呀？我干那个练呢。 什么呀？你有什么？你有那什么？你有贴饽饽呀？是怎么的？哎呀， 黑地儿白字儿啊，那个一本啊，折子折子。 我那叫折子呀，他连帖都 帖呀、啊！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怕我不懂。 哎，对了，有帖，我拿着帖呢。 我这有帖。 哎，我按那个练。 哦哦， 行吧。我那时候我姓肖，张伯阳。 哦， 我在那时候。 你肖谁？ 我肖张伯阳。 肖张伯阳。哎呀，那你就不如学施慧如了。施慧如那艺术多好。 施慧如干嘛？ 单弦啊。 我唱单弦干嘛？我唱单弦。 你学张伯阳，你不要 写字。我写字。 张伯阳会写字。 你这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他老人家的字嘛、啊、北京琉璃厂，北京琉璃厂大街，你瞧瞧、两边的买卖家伺候牌匾，差不多那都张伯阳写的。 那是 张的字。 你看清楚，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部名写家张伯英。 张伯英 啊， 我记有张伯阳来着。 张伯阳唱单弦的。 哦，对，张伯英，张伯英 啊。 那字怎么样？ 好啊。 我那时候小，我要扣他吗？ 哦， 我那时候 你要什么？ 在北京吗？ 我要 扣他。 我不懂什么叫要扣他呀。 外头有老师啊。 你就说你外人家不完，你还扣他，小子你得误会啥。你说有学问有这么说话的？扣他， 叩头嘛，叩头认老师嘛。 我不懂这种话， 他也愿意教我呀、咱有那基础，咱说膀子力的 啊， 效果呀。 什么？您听有学问有说什么叫膀子力？听这嘴的词汇还膀子力？哎呀，多大学问！ 我跟你转门干嘛？我跟你转门，你懂吗？跟你转门，这可不就说大白话吗？我练字儿那实话，全走字懂不懂？ 懂。 不是趴那写， 当然了， 胳膊肘不许挨桌子 啊， 旋肘得卷起来。 哪只手？ 那实话， 在这只手写字，拿这只手写。你都没看 这只， 那你比划不是这只吗？ 我这只手也行。哎，俩手都能写， 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双手啊， 哦， 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嗯， 太和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哎，那是刘瑾呢。 刘瑾，我叫继承他老人家，我学那什么祖先，我们上辈，我按照他老那个 不叫滥认祖先呢，这不没有。你不姓马，你不马大学问吗？刘瑾姓刘，那是您祖先吗？你们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来人啊！ 别理我 啊！ 别理我，在这里别理我。 怎么了？ 你呀，完了你！你赵飞龙，你全好，你这一个你完。 我怎么了？ 哎，你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你哪是老前辈？ 哎， 你谁的老前辈？ 我没遇上过这样，我走了各地方，我没遇上过这样。当面这么样耍笑的看不起、你呀、没有，我没看见过，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样，没有，我到哪儿都受人尊敬。 嗯， 我那时候出去给人写字，到哪儿请坐，别人都没饿让着坐下，倒茶，端面茶，端面茶。哎呀，您说这吃喝吧， 端面去。当初请华世奎写字，没一个端面的，都酒席到他这一碗单个卤碗底下端面。 我不在乎那碗面， 哦、 不在乎那碗面，在乎这些 呵 大碗端面。 哦， 给包饭。 行行行，弄这么一嘴算计，你不服有什么高算计？ 哎呀，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讲这意思， 是是， 人家到哪都尊敬啊，尊敬咱。我写字，我在北京，我给人家，我想那什么买卖，买卖叫开张 哦， 买卖买卖开张道喜，让我给来个对，我编的，我编了词儿。 哦，您给编的对子，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轰动了，了不得了， 打大学问， 这词儿啊，我编的。 是，您说说这对子，我们听听，一定出奇了。 啊， 您大轰动九城了。 哎， 我们听听您这对子，可我们学习学习。 我编的 啊， 买卖家开张。 是是是， 那时候啊，我给编了词儿。 哦，上联是。 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好。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是吗？ 哎，我写这写这你看了是吧？ 看了，我多少看了。 你没看，你怎么把我编这词你会了？ 这是你编的，这对的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还没结婚就有这对的。这是你编的，你别不害臊的拿出来。 好，你等着我，你等，你等着我， 等 你，你等着我， 等你 干嘛？你这么办，你给我出词，我编个对子，我当时编个词，你给我出词， 你编什么？ 你给我出题， 你懂得什么叫对？ 我懂得，我干嘛的呀？我说我干嘛的？ 什么叫对子？ 对子 啊。 对子嘛，这边上联，这边叫下联嘛。 哦、 这五，这边五，这十，这十个，这五十，这边也五十。 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没那么高房顶，你往哪儿挂呀？ 一千多 啊，我不知道。再来上联九，下联七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它对字嘛，一个字对着一个字。 我懂了，我懂了，我干这个，我懂 了。你懂什么？ 哎，我就专门研究这个。 比方说，我们上联啊。有个上，你这边对什么 下呀？这还问你考我？ 你考我？ 这不是考我、啊，你这还问吗？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老老对少，左对右，文对武。你呀， 哦， 你呀，不像，差点。 我们上来有个天， 天的地呀，这还。天对地呀、啊，天对地，雨对风，大楼对长空，人云云南，雾蒙蒙，开大吉，大吉通。 您看哪有有学问这样？ 讲义，讲义这是。 我们上来有个盐， 盐呐 啊， 盐我来醋。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 哦， 没有了，那叫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呢？ 咸了。 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吧？行不行？ 行行行行， 看没看见？ 上来有个好， 好啊，好，歹， 好， 好对坏没有 啊？ 歹，好歹兼一，这是个成语。这是成语， 成语， 成语，成语。 我们上来有个是， 是啊，是我对炮， 炮， 你那姿势 拨炮， 你跳马出军， 哦， 要下上了啊。 可我这几个字搁在一块儿就是上联，上天言好事， 哦，上天好事，空降机长，让我看，少爷，那对了，我六岁我就会。 六岁什么？你六岁？ 六岁就会。 你对回空降吉祥， 回空降吉祥 不是 上天老师回空降吉祥。 刚才我说上，你说对什么？ 回空降吉祥 没有 上。 你对什么这边？ 上 啊， 我上 天 地 严 酷 好 歹 是 好、 啊、哎，上天严好是。 你呢？下地酷歹炮。 这是什么话？这 叫啊！这一下地，兔把炮逮着了，逮他呀！ 不像话， 不像话，不像话，就叫他 怎么 这叫蔫损坏， 哦， 这叫哎发坏，成心发坏。 我怎么发坏了？ 这你哎不像话，就这个。 怎么？ 这算栽跟头吗？众位，马大学问今算栽了吗？不算，这不算栽跟头。 哦， 哎，这算你蔫损坏，关系憋坏。你上天老师你不一块说，我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上我就拍个红衣奖金奖，你上我可不下吗？我来圈我来地，下地胡海炮赖谁去了？别来这个，别来这，痛快快，你多少字你一块说。这成心发坏，别来这个，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别用这个，交好，哎，交厂里多管，别交口子烂人。 那我一块说的上联。你怎么样？ 你能说呀？ 你能对吗？ 嗨，你多说，你照一百字说 啊！ 我一百，我没那么长气力。这个对的不是字多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本， 你说呀？ 它越少越难对， 你说呀？ 俩字， 怎么？ 我看你怎么对？羊肉， 你对什么？ 羊肉，萝卜， 俩字， 萝卜。人，羊肉是。食物， 萝卜呀，吃过啊，羊毫萝卜， 羊毫萝卜好吃。 哦， 我还说俩字， 胡琴， 胡琴 就是胡琴的， 胡琴 京戏拉的那个。 啊，萝卜 啊， 刚才那什么萝卜， 哎， 都食物， 萝卜， 这胡琴跟萝卜来不到一块儿。 萝卜， 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哦，改了这个。萝卜， 哎， 我说绸缎， 绸缎萝卜，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用的材料 是啊，萝卜啊， 沙漏羊坊尼龙布匹， 萝卜， 萝卜， 哦， 岳飞， 萝卜， 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萝卜， 岳飞什么？ 哎，岳武穆岳大帅， 是啊， 萝卜啊是谁呀、啊？穆、连生救母，这出戏听过吗？ 我听过。 穆连生叫什么名字？ 叫傅罗布。 哦，怎么样？忠臣配孝子， 你第一个。 你再听这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 哟，这怎么回事？ 啊，就为躲开你那萝卜。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仨萝卜就对了，这七是仨半萝卜不行， 没关系， 对呢， 没关系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嗯， 萝卜快乐不洗泥， 这叫什么词儿啊？ 不像话，没让您这俩字吧？ 啊， 最少仨字，仨字啊， 对，最少仨字， 因为我说了仨字的， 说 马牙枣， 马牙枣， 嗯，哎，这月份就快有了 啊。 咱们吃的那种枣有一种长的特别甜，那叫马牙枣， 行吗？ 行吗？ 为什么？ 下联杨学通， 啥行？ 杨学通 贵字对字吗？ 啊，马牙枣，杨学通，马牙 杨学 枣通， 对， 行吗？ 马牙枣， 那是几月的？ 八月， 洋葱二月。 哦， 马枣的秋天，洋葱春天。 对， 马枣红的，洋葱绿的。 嗯，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 哎， 马枣树的，洋葱地的。马枣绿。 这怎么回事？到底往哪飞啊？ 哎， 啊，往哪飞啊？ 道理这不是胡说呀、啊！ 东西南北往哪边去呢？ 北边的雁呢，往南边飞。这个大雁呢，最准。它一到冷天吧，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它双翅在东西分上下，它飞的时候不能直着，它是个波浪式。 好， 上下。 好， 东西南北上下。 好， 你怎么对？ 下联有了， 你对， 下联有了。 嗯， 下联有了， 有了你的说呀。 前车后辙， 嗯， 两轮左右走高低， 这个字对得上。 嗯， 太恰当了。北雁南飞， 前车后辙， 双翅东西， 两轮左右 分上下， 走高低， 高低 上下， 上下 高低。 哦， 嘿，飞不重 不圆。 我这个也见了。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大白话 了、啊、大白话了， 没劲 没劲， 大白话。 你听着，这是白话，这讲起来这对的可有意思。 怎么讲？ 小老鼠 啊， 就是耗子。 那我懂， 耗子不一边大啊。 是啊， 有这么大个的耗子没有？ 有啊。 它叫什么？ 老鼠。 老鼠。有这么一点的耗子没有？ 也有。 它叫什么？ 老鼠。 它老吗？ 它不老。 它不老，它叫什么？ 叫老鼠。 你能叫它少鼠吗？ 不能。 偷吃热凉粉，凉粉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凉粉。 它凉吗？ 不凉。 不凉叫什么？ 叫凉粉。 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好。 嗯， 下联是、 哦、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您这怎么讲？ 长虫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要这么长的长虫叫什么？ 叫长虫。 要这么短呢？ 那种七寸的也叫长虫。 它长吗？ 它不长。 它叫什么？ 它叫长啊。 高粱呢？ 要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高粱。 要这么矮的，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它高不高？ 它不高。 它叫什么嘛？ 它叫高粱。对呀、啊，就是那个短长虫盘绕那个矮高粱。 哦，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嗯，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嗯， 有老有小，有凉有热，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哦， 飞不住。 按说呀，这相声相貌之相，声音之声，我们的广播呢只能传递声音啊，似乎呢是有着这个一些缺陷的，但是像马三立先生、赵佩茹先生这样的大家表演起来，这个作品即便我们仅仅能够听到声音，但是眼前的那个画面感啊也是非常之强的。对春联这样的作品就是反复的听啊，反复的会被两位老先生这精湛的技艺啊所折服。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要再继续欣赏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的精彩表演。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啊，给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对春联。 你来听这上联，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又改绕口令了。 谁说绕口令？ 你这什么样的？ 对子上联。 不懂，我不懂。 我跟你讲， 我不懂。 我跟你讲啊， 你说吧，怎么回事？ 这是孔子 哦， 圣人呐。孔子周游列国。 是啊， 这天正在路上走啊， 哦， 赶上下雨， 下大雨。 哎呀，好大雨了 啊！ 这儿一看，上哪儿避雨去呢？ 是啊， 又没有民房，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让虫子给咬空了，是个空树 哦。 圣人一想，我上树里面避雨去，这叫空树藏孔。 那么孔进窟窿， 圣人就进这树里边去了。 窟窿孔， 那树里边有孔圣人， 孔出窟窿， 越住了，圣人又出来了。 窟窿空，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 哎呀，管气呀、啊，差点憋死。 我看你对什么？ 下联有了， 有了， 听我的。 嗯， 下联是 啊， 人发大，风发拉，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死死死。 你这发药的呢？你这什么呀？ 这我得讲。 您别讲了， 讲。 您这字跟我这对不上，不是多俩就少俩。 多多少 我不知道， 一个不多， 我数啊， 一个不多。 我这上联啊， 你说的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18个字， 十八个字。 哎， 看我的，我要17个了 啊， 我要19了， 哎， 那叫神马玩意。 对。 人发大，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死死死。 对呀、啊，也18个字。 你想想， 哎，字是对了，你这什么事儿？ 这得讲啊， 啊啊啊， 这得讲啊。 哦哦， 哎，想当初， 这想当初的事儿， 去年夏天呢。 啊， 哎，我们练了两个， 你简直。这去年夏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想当初啊， 用不上， 不要想当初 啊。 就去年夏天 哦， 我们院里啊晚上净飞点子挂个点蛋子沟屎个浪子满院子飞。这个人发大 啊， 这是屎壳郎撞窗户， 人儿哒哒，哐，慌了，哐！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哗啦，茶杯碎了，哗啦，咔嚓，把砂锅砸了，咔嚓，扑通，我打炕掉下来，扑通，哎呦，摔了我腰了，哎呦，噗噗噗，我放仨屁，噗噗噗，又压死一耗子， 什么耗子？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对春联，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黄祖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作品拉洋片。 这回啊我给大伙说段相声， 在往里头再看哦， 唱上了 你走听个从头， 咱听听 再看看，那随地阳光他就下了扬州了，他放着明光大道他可不走，平地里挑河要行舟，平地里瓦河有三尺来厚，和你摸水怎么行舟，这文武大臣他们想了一条计哟，起个隆咚唱 嘿 哦，他量了写个美术哦，就扮上香油哦，哎 嘿，好，哎呀，你这是拉洋片的， 我 啊， 这你也懂？ 啊，当然懂了。 那你说说，什么叫洋片？ 洋片嘛， 嗯， 有这么高个架子， 嗯， 上面有个木头箱子， 哦哦， 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嗯， 从镜头啊。往里看画片儿， 它跟这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啊，电影它能说会动，这个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呢是听它的唱， 嗯， 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说得对， 怎么样？ 这个洋片呢， 啊， 得分多少种？ 那是 有京八张、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不错， 最厉害的洋片， 嗯， 得说是切八张。 哦，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先说他这模样吧， 啊啊， 这打扮 啊 就吓人。 什么打扮啊？ 太阳穴鼓着， 哦， 眼睛努着， 嗯， 胳膊根老粗，白手巾包头 啊， 小褂吧穿着半拉，系着半拉。 你瞧， 他这洋片来喽，让你瞧，你要瞧喽，没得说 啊啊， 你要是不瞧，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还得瞧啊。 嗯、 要让我说，那瞧洋片的全是贱骨头。他没碰上我，碰上我我就不瞧， 绝对不信。你头一个瞧， 不、啊，谁说的？ 不信，不信， 不不不信呐、 啊！ 你把拉洋片的给我找来， 我还是我也甭去找去 啊！ 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个拉洋片的，我就让你瞧上。 我就是瞧不上， 我让你瞧不上，我姓你那姓。 哎呦，要照这话说， 啊、 我要瞧了你的洋片，我姓你的姓。 是这话， 那当然了， 咱学一回 来吧， 咱把桌子搭开， 还搭桌子、 哎、是，哎是， 哦好、 啊、我先捯饬捯饬， 等你他让我瞧我就瞧啊，我听他的，这真是，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长这么大你打听打听，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不谁哎呦，我，你怎么这打扮啊？ 切八张吗？ 啊，咱这就算开始了， 开始了。 好好来。哎呀，吃完饭没事啊，咱出来溜溜弯儿。哪？我这么多人， 我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嗯，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还一套一套的。 哪位先生说了，你一个人倒了老倒了老的，你是做嘛的 啊？ 那也不是买葱的，也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哪位老先生问了 啊？ 你是个干红火的呢？ 这什么味儿？这是， 那是个拉洋片的。 哦， 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田，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不？去过杭州不？没去过。嘿，你才来着。看了哪个洋片，

30声、300声，我也敢说。 好，你说个试试。 那说就说。 你说。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瞧、 哎、 不瞧？ 瞧， 瞧不瞧？ 瞧， 瞧不瞧？ 瞧还不行吗？哎呦，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家的要造反了你。 我倒要造反了，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咱俩也不谁没王法， 瞧， 瞧，就算倒霉一毛钱吧。 啊，多少钱？ 一毛钱呢？ 一毛钱呢？ 啊， 一毛钱那是前年的价。 那今年呢？ 今年呢？2.5。 2.5了。 啊，瞧不瞧？ 啊，不不，瞧瞧，瞧瞧，头两天3.8，我都没抢上。 我归心不归心的。 瞧， 行行行行行。哎 呀，不是你这羊皮在哪儿了？ 我还没进去摆上呢。 你赶紧摆上啊，还得现摆，你瞧。 得，摆好了， 这就算摆好了。 哎。 哦，我花2.5 就瞧这么个小茶碗啊。啊，小茶碗2.5啊，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 啊，不不不，别换别换，这正好正合适， 咱就瞧这个， 瞧这个，瞧这个，就瞧这个。嗯、你那凳子呢？ 有凳子干什么？ 我得坐呀。 你坐不了了。 怎么坐不了了？ 凳子劈了烧火了。 嗨，你劈烧火，我坐哪儿啊？ 不坐， 没座，我怎么瞧啊？ 怎么瞧 啊？ 撅着瞧， 撅着瞧啊， 瞧不瞧？ 哎，瞧瞧瞧瞧，撅着瞧最舒服。 先别瞧， 怎么着？ 我进去说 啊， 看俺这个药片得守俺的规矩。 哦，这还有规矩呀？ 哎， 什么规矩？ 我说我这个药片好 啊， 你就得说好。 哦。 我说到哪里了？哎，你就说到哪里了。 啊，行行行， 我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我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啊，不，您放心，我捧着您说，行不行？ 哎，你还别捧假喽 啊！ 你要是捧假喽，我也揍你个鬼身子 的。这叫骂干嘛？ 啊， 讲， 好了。哎，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羊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咱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羊片好不好啊？ 啊，好好好极了。 那么你说说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啊，到哪儿了？ 你说说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是吧，到哪儿了？ 到哪里了？ 对呀、啊、到哪儿了呢？ 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难忘的事儿了。 让您说说，我这下挨得冤不冤呐？ 完了，忘了说了。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8大片， 我瞧了几篇了？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瞧。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是啊，到了哪儿了？哎，不，你说出来呀！又来了是怎么着？ 不说呢，说了， 说出来啊！ 这一篇到哪里了？到哪？这一篇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百货公司， 哎、百货公司 啊， 到了不到？ 不到了， 啊、到了不？ 到了，到了，到了啊！到了， 到了。你看那个百货公司。很热闹了 啊！是热闹极了， 里边有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有一个。 哎，柜台前边有一男一女。 嗯，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好； 女的是个大摩登， 漂亮极了。 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柜台前边，他们是比手画脚的呀， 说话呢。 你听说了？是画的羊片，他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吗？ 那你也别打人呐！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你这么说呀？ 啊， 你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哦，我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哎、 那